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郑俊言，他的笔名叫阿郑，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本是学历史专业，毕业后却成为了一名出版社的编辑。17年间，他不仅成为了读书、评书、写书、编书、藏书的五书俱全之人，还获得了颇多的殊荣。然而，就在他几乎身处出版界巅峰时，他的航标突然一转，进军电视领域，成为了一名职业策划人。很多颇受欢迎的节目都出自他的手，由他策划并率队的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阿郑郑俊言的故事。他叫郑俊言，然而知道他本名的人并不多，更为人熟知的是阿郑这个很亲切的称呼。他是福建人，在武夷山下长大，从小对大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憧憬。他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攻读历史专业，却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这些年他从编辑到书评人，从作家到策划人，在出版、电视、报纸、杂志、广告这些文化领域里纵横驰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阿郑讲述他的精彩故事。阿郑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能够请到阿郑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呀，非常的荣幸。咱们在网上啊，去看一些这个评论呀，去了解您的这个文章啊，随笔啊等等，这些朋友比较多。当然，这个阿郑是您一个笔名。 对对对，这个本名呢叫郑俊言，因为我是福建人。 哦， 福建、广东、上海。通常为了表示亲切，从名字里摘一个字出来，加个阿字，阿什么阿什么，叫起来特别亲切， 对对对， 像老朋友或者像街坊邻居。 所以说在网上啊，大家也非常熟悉您这个笔名兼网名，这个在网上写文章也用这个笔名。 对对对，都用阿郑。 久而久之呢，大家一提阿郑老师啊，就都非常的熟悉。哎，但是如果说介绍本名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懵一下。 对，现在实际上除了中学大学同学，很少人知道这个原来的这个本名。 是，所以说呢，在这儿首先也是要向大家介绍啊，阿郑老师呢是咱们全国9位中青年出版理论家之一，也曾经被咱们中国书评学会列入到中国书评30家出版界新生代10位精英这样的这个行列当中。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一定是钻研了很多年，然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认可和评价。 这些其实都是很久远的事，因为这一段正好是我大学毕业以后从事出版17年期间这个获得的一些虚名， 这都不重要，都已经过去了。 在这个很多的报刊上啊，咱们能够看到阿正侃书， 对对对， 有这样的专栏啊，穿行书界，书的世界。 前半截的17年啊，从事的是跟图书、 对对对 杂志相关。 是 那个时候就觉得编书编杂志未能作家，心有不甘，对吧？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呢，给自己编织一点嫁衣，也希望自己能够跟那些名家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发表自己的一些一个见解。 是，那后来您说是进入到这个媒体领域啊，成为了一名策划人，做一些这个其实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您也参与过。 对对对对， 这个是大致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我是2001年进中央台， 2001年。 其实之前17年的这个出版生涯和图书评论，或者说出版的学术研究，其实也是在大媒体的范畴内。因为中国传统的把这个出版当成叫做媒体里头的重武器。 对 啊，但是呢，公众其实到后边呢，就从这个电视，那么现在从互联网。认知更多的这个信息来源， 没错。传统上说到出版呢，咱们就会想到图书啊， 对对对， 杂志啊， 对 啊，报刊呀、啊，这样的传媒啊，但实际上这个随着新闻传媒的这种发展， 对 啊，它这个视频的这个出版物， 是的，是的， 它也是一个出版界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方面， 是是、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是这样，这个在中央台做了几年之后呢，我又自己做了一个传播机构，叫阿正传播，就用笔名命名。阿正传播，谈不上，谈不上。因为终归是一个读书人，终归是一个读书人，骨子里呢就不是一个做公司做企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从这个策划的角度，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可能对自己。是一个特别适合自己，而且很愿意去钻研的一个方向。我在北大清华给一些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策划这条道？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当84年我到厦门大学去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曾经在讲这个校园风光，说厦大是全球最漂亮的之一的大学校园。 它的这个校外就连接着海滩。 对对对，我们的第一堂体育课就是下海游泳。 对， 学会上潮水。 这是所有到厦门的旅游者必到的这么一个景点。 对对对，然后当初他介绍鼓浪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说鼓浪屿呢出了很多这个艺术家，歌唱家，尤其是钢琴家。鼓浪屿的钢琴的保有量在中国是第一的，按人均来说是第一的，其中有大量这种全球著名的钢琴被收集在鼓浪屿的钢琴博物馆、然后也出现了像殷承宗啊这些这个著名的这个钢琴演奏家、然后老师说，因为钢琴是鼓浪屿最大的艺术符号，所以当我们撑着船往鼓浪屿去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码头的造型，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钢琴。这个事情，因为这此前我是在武夷山里头山下长大的，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啊、原来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符号，通过图提炼抽象，可以具化成一个高度有辨识度的一个具象的形象， 对， 然后把它作为这个地方的象征。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这就是文化策划，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这些事情就特别痴迷。所以从这里开始，实际上在我的内心，上大学的头一个礼拜，植入了我为后来几十年一直想做和愿意投入其中的事，就是策划和传播。 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哈，这是它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了。 对， 你看一提到北京啊，长城， 对对对对， 天安门， 对对， 提到广州啊，有那个五羊的那个雕塑， 对对对对对， 外边是你到新加坡， 对 吧？有那个鱼尾狮的那个雕塑， 是的，是的， 这个每一个城市好像咱们仔细回想起来，都有一个符号。那这个符号实际上是就来源于一种策划。 他是这样，因为我呢当时18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刚刚走出大山，基本上说是只到过县城，而且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体验了。在走了这么远到厦门大学那样的地方去，总觉得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所有的信息对我们都是很陌生的，不像现在的孩子有中学阶段有很多游学的机会。我们没有，我们寒暑假都是在劳动干农活。 是， 所以这个鼓浪屿的形象的提炼 以及后来见到的像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 歌剧院， 歌剧院、啊、对， 包括悉尼歌剧院， 对，包括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呀、啊、这些东西、嗯、它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它其实是融合了一个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创建、嗯、所有的这些东西，但这个从根上说是一个策划的过程， 对 啊，先有策划后有这个创意， 嗯， 然后呢再有一个跟城市相定位相吻合的一个传播系统， 嗯，这个一到那儿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可以说很朦胧，但是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雏形。 对对对对对、嗯，事实上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为一个所谓打卡的一个地方，一个必须得去的地方。 是，这就所谓的灵感、啊、 对， 或者说就是在头脑里边埋藏了很久的一种天赋。 很多人呢都把这个策划看成是一个灵光一闪、 嗯、 或者是一个点子，其实不是。策划呢，在我看来，因为我学历史的， 嗯， 在我看来是条分缕析。大量数据去推演出来的一个东西，当然最终是需要创意、嗯、 对， 最终需要创意，但是在这个创意之前要一个很长的大数据的工作，就是你要深刻的去解读这个区域这个人群这个城市、嗯、它的历史文化特征，然后你才能够提炼出一个创意的方向， 嗯， 最终在形成这个创意，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是、嗯、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它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对、哎、 它之前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嗯， 可能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嗯、或者说对这个完全关注的话， 对、嗯、 可能我们不会那么完整的去研究它。 是的， 嗯， 这个创意的过程确实有时候是很漫长， 我 绝大多数的创意都是在子夜时分，比如说我脑子里天天在琢磨这个事儿、嗯，但是呢不是坐在办公室，像我们在中央台的时候开创意会往往制片人会到了逼近那个关口的时候说今天都别回去了，今天出不了创意，大家都别出门， 头脑风暴、 啊、就头脑风暴、嗯、关在这里逼出来。 对， 但事实上对我而言呢，就是做好一个策划需要更松弛的心境， 嗯， 当然他自身要有特别大的投入。 对， 所以呢通常我的创意都是在脑子里盘旋了多日，然后呢可能在某一天的子夜时分半夜醒起来会想到这个东西， 哎， 或者因为想到这个东西而醒来，所以我常年的习惯过去是枕边背的纸和笔、 哦、 现在是随时随地记在手机上， 嗯，手机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把一些思想的火花能够记录下来、 嗯、你听了阿正老师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吧，这策划人啊好像睡不好觉。 是是是，想不出来了睡不好觉， 对， 想出来了兴奋的睡不着， 也睡不着。 是是是， 这个是一个纯脑力劳动啊，可以这么讲。我就特别好奇，当初您进入大学到那一参观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您当时是学什么专业？ 我学历史。 学历史。 学历史、 哦、 其实这个学完历史以后啊，很多人也有很多父母问我、嗯、哎，我们家孩子应该学什么呀？我说如果你家境条件很好的话， 嗯， 你就不要去学那些未道良谋的专业、 哦、 你可以学的稍微高大上一点，比如说文史哲， 嗯， 当然很多人觉得文史哲没用，但正因为没用所以它有大用。 对，我们讲就是它是一种指导性的东西。 对对对， 嗯， 对， 方法论，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但是通过这个大学的学习，从咱们这个非常传奇的厦大毕业之后呢、嗯嗯、实际上最先是走进了出版机构。 对对对，这个呢是这样分配的时候，这个老师说去新华社只能写豆腐块文章、 哦、 而去出版社呢可以改教授的大部头的图书，我就蒙着头就去了、 哎、 一做就做了17年。对对对， 17年的出版人。当时阿正老师有一个怎么说呢，被誉为这么一个称号啊，叫五书俱全之人。这个怎么理解、啊、 但是这样、嗯、咱们平时朋友们开玩笑不是说啊你是五读俱全的， 哎，有那么一成语， 哎，有那么一成语五读俱全， 人家给您换了一字儿。 对，换了一个字呢、嗯、正好是当时因为做出版是编书， 嗯， 编书呢前提是要读书，这就两个，一个编书一个读书。然后我自己写了几本对话集啊，南极考察杂记啊，以及理论文章的自选集、嗯、写过几本书，所以我也是个写书的人。 嗯， 然后我也写书评，写图书评论、哦、写了大量的图书评论，开了很多个人专栏、嗯、同时呢我喜欢收藏书，就是四必都是书， 嗯， 所以是藏书评书 著书，就写书， 写书啊， 然后这个编书、 书 读书，嗯，五书俱全， 不是这么个五书俱全，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所有方面的工作，是不是您都就等于 基本上都接触到了？嗯，因为当初进出版界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老出版家都非常有成就，嗯，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是长期的为人作家，就自己没有著述。嗯，我呢觉得很可惜，我就利用自己点滴的时间，比如说等车的时间、坐火车的时间， 嗯， 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埋头去写自己的东西，所以也慢慢的日积月累， 哎， 也积累了三五百万的个人作品。 另外，您写书评。 是这样，书评呢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文化评论。 对，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上午就是周末去逛书城，嗯，然后拎一兜书，然后这个礼拜呢就把这个书读了，然后挑这个有感觉的书呢做一些评论。 嗯， 这些评论呢也能够影响到一部分读者 对 的购买取向，或者是他读这个书的不同角度的思考。 嗯，就像我们现在啊，要我喜欢看电影， 嗯， 我就愿意多看看影评。 嗯，对对对， 啊，有些电影我没看之前，我先看看影评啊， 嗯， 哪评分啊什么的，一看，哎呀，大家评论口碑不佳哈，啊，那我可能就不看了。 嗯啊，对， 书可能也差不多， 嗯，一样的。 哎， 因为一本书，当然。会不会读书它是有很多方法的， 对， 通常像我们这样这个做出版做了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都知道读一本书先看看这个前言后记， 嗯， 先看看它的提纲，先看看它的序言，先看看作者简介， 哎， 看这些零部件， 嗯， 看是不重要，但是呢其实它会让你对这个作品的有一个粗略的把握。 嗯， 通常前言后记当中能够 体现出 你这一本书或者这个作品你的创建，你领先和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嗯， 这个是我们读这本书的理由。 是， 在一本书当中应该说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作者能够在一本书有创建的部分应该是比例是不过半的， 哎， 所以前言后记恰恰能够从这里发现 对 他的创建点是什么， 是 他怎么样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嗯， 是与众不同的。 对，这前言后记里边啊，他有的内容是作者自己写的， 嗯， 是吧，自序之类的， 对， 也有请那个书评的朋友来读了以后给写的， 哎， 所以呢，它都是这个书里边的，应该是精华所在。 对， 就先从这儿去了解一下它的整体啊。那当然，这是好的方面哈，啊，有时候是吧？您可能看到有一些是吧，这有瑕疵的地方，肯定也会在书评当中指出 的。是 的， 那个也有一些图书评论是批评性的 ， 就是对它的出版价值以及它的作品本身要提出质疑的。 嗯， 这种也有。 对，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作者本身吧有点不服， 嗯， 或者这个作者他也有他的一个粉丝群体， 嗯， 啊，粉丝们觉得不服， 嗯， 啊，也可能去你微博底下留个言。 因为这个呢就我从事这个评论的阶段呢，嗯，正好是新媒体之前 啊， 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在主流的这个报纸杂志， 嗯， 图书上去发这些见解， 哎， 跟当下不同，要当下的话，嗯，反正这种批评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回应， 哎， 回合， 对 吧？ 嗯，那个时候也会 来信， 哎，来信， 来电话， 对， 来解决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分歧， 嗯， 对， 或者说在媒体上公开的发表一些 对 论战，那叫 会的，那是有的， 嗯，但是往往在这个评论里边， 嗯， 我们才能够更加得到就是引导性的东西。 对的，就是评论它首先立足于你对这个作品本身的理解， 嗯， 以及对他方就第三方立场的了解， 对， 然后你才能够做出独到的评价。 嗯， 独到的评价，所以说做评论的人你可能假定说这个被评论的作品是一的话， 嗯， 实际上你脑子里至少还装十， 是， 对，你要成倍于他的这种知识含量，你才能够去对他做出评点。 嗯，事实上很多现在回头看起来非常优秀非常著名的作品，在他 问世之时，是引起各个方面很强烈的这种关注，甚至针锋相对的这种评论是很多的， 是的， 包括咱现在回想，您说王朔他的一系列的作品是吧？哎，当时就有人就是觉得这简直就是无耻，什么都不对啊！有的人就觉得好啊，有创意啊，这个不拘泥于某种这个思想的这个桎梏之中，等等。 那个我在出版界期间，那个时候王朔确实特别火，我也写了一系列关于好几篇，关于王朔的评价，对他还是高度肯定的。 是， 后来呢，在网络上看到，就是2000年我的对话作品集，叫《四季对话》出来的时候，看到网络上有王朔对作品，就是对话系列作品的一个评价。那个时候他对我的对话作品集也给了好评。 是，有时候甚至用， 但是我们没见过面。 这种神交是吧？你评论他，他评论你。 谈不上，因为我那时候还在福建这个小地方。 您这是老师过谦啊。其实呢，阿征老师在这个期间得了很多很多的奖啊，中国图书奖啊等等吧，省部级以上的获奖有41次啊，而且在这之后，到了1995年左右的时候呢，您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您的设计啊，这个您的一个倡议，受到了很广泛的关注，甚至是也引起了争议。 是，那是当初实际上在80年代以后，出版业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十几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以后呢，整个出版业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状况，跟建国初的出版业不是一码事， 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很多书商冒出来了，大家对这个出版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市场的化的这个过程有更高的期待，所以呢，当初呢，我看到这个局面，因为特别希望中国的出版业的这些人能够有参与文化建设的功能，因为你是本身是一个文化的建构者，我希望是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当初我就提出来，对中国出版业应该实行这种一分为三的战略分流，就是呢，一部分呢是作为喉舌的这个出版业，这是来自于列宁的理论，就是这个媒体呢是党的喉舌嘛，政党的喉舌，从这个角度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出版业作为喉舌的功能，就是它是为政党服务的，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每个国家每个政党都有这么一块，另外呢，应该保留一部分这个纯艺术、纯文学的这样的机构去做出版，就专业出版社，比如说文学出版社啊。这个儿童出版社，这样的一些专业机构，它享有一定的市场补贴，国家对它实行倾斜一部分政策，第一块喉舌部分是国家承担它所有的支出，就把它当成官方媒体来做，第二部分呢是政策市场有引导的这种专业性出版社，第三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开放私营出版业，实现真正的出版自由， 但是当时的话，在这个出版业界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这个是备受争议，而且是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在我没有到场的情况下，首先是我提交完论文以后，没有被允许去宣讲我的论文，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受到特别大的这个关注， 就大家都在讨论， 对，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但是行不行啊？因为在之前没有这个， 没有任何人这么去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埋头做局部的工作，没有去考虑这个。 但事实上，这20多年过去了，翻回头咱们现在看出版业的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个现状吧。 是我其实也特别意外。当我这个被这篇文章被饱受争议之后呢，是过了好多年才发表出来，就是开始是发不出来的。 是的， 发表出来以后呢，又过了若干年，突然发现哦，原来今天的出版业近十几年来，实际上已经是按我当初提的这个方向在走的。 对， 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我提出来，只是说它整个市场的发展， 对 文化的走向。